应该更舍离别，应该更常拥抱，应该更快发现你有寂寞的笑，应该更多保护，应该频频回顾，应该更早想到是我让你孤独。你一直无怨无忧成全我，我所渴求的每个梦，你一直不愿我给予我，我应该觉得好富有，应该换你的肩，应该倾听心应该更多感念，

看过以后眼泪垂。 水卷往头上浇，快浇熄思念，最后 找个人说说话，不管秋冬春夏，只要有梦就有天堂。 I am a dreamer on air, dreaming on air with you, 空中的梦想家 UFO。 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，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，于灯火阑珊处。